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969，听资讯。 今天999，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婷琪。我国自主研制的华龙一号首台核能发电机六号通过形式试验，巡港研制成功。华龙一号多项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铁路总局近日表示，11号至20号将推出双十一电商黄金周运输服务，复兴号将推出高铁极速达快运，京鲁两地间货物送达客户只需10小时。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印发公告，要求各地食药监部门加大力度严查在小麦粉中添加非食品原料的行为。今年双十一快递员日均派单增近百，最忙时3分钟一单，而全行业快递处理量预计将达到10亿件。近日，北京70余名养老护理人员接受急救培训，涉及心肺复苏、创伤急救、老年常见急症现场急救方法等内容。北京市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在近日全面建成，城六区将全部采用燃气供暖，将成为本市清洁空气做出贡献。央视大型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近日首播，而时隔11年，唐山俏夕阳舞蹈队的平奶奶用亲切的音乐和熟悉的动作引发现场回忆潮。今天999，我是爱音乐 DJ 婷琪，这一小时的驾驶时间将由我陪你度过。听说边听音乐边开车，好像和999更配哦。开车容易，停车难。很多车主在停车时都习惯将车头一股脑地直接扎进车位，然而现在很多停车场都会有车头向外有序停车的提示牌，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呢？停车时车头一律向外，遇到突发事件时可快速撤离，还有就是更省油。车子在长时间停放之后呢，一启动车子马上就倒车，这种做法是最耗油的。原因就是在于处于冷车的状态下倒车，但若在发动机还处于热的状态下采取倒车入库的停车方式，相对于冷车启动就倒车的做法会更省油。 爱我就跟我走，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帮梦想到处飞扬。我有个小小愿望，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我们一起把那小小的梦想变得浩浩荡荡，把你的牵挂挂在我心上，把你的泪水藏在我的肩膀，迎着风和雨征服高山海洋。 Go， 爱我就跟我走，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帮梦想到处飞扬。小小愿望，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我们一起把那小小的梦想变得浩浩荡荡，把你的牵挂挂在我心上，把你的泪水藏在我的肩膀，迎着风和雨征服高山海洋。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帮梦想到处飞扬。爱我就跟我走，两颗星辰 站起来等于翅膀，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让梦想尽情飞扬。爱我就跟我走，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帮梦想到处飞扬。爱我就跟我走，两颗心撑起来等于翅膀，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让梦想尽情飞扬。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让梦想尽情飞扬。我有个小小愿望，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 刚刚在微博上刷出这么一个话题，说女生17岁恋爱和27岁恋爱的区别。17岁恋爱呢是关注对方帅不帅，而27岁恋爱只觉得长相不重要，对自己好就行了。17岁恋爱时喜欢他是觉得他学习好，篮球打得好，而27岁恋爱呢是觉得他能烧得一手好菜。17岁的恋爱简单又美好，一辆单车就可以带着我们到处看风景。而27岁恋爱后被家人问的最多的就是，你男朋友有没有房子啊？你17岁的恋爱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呢？欢迎关注经典99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分享哦。经典99，我是主播一奇。我们曾经被很多电影歌曲感动过，像是《魂断蓝桥》里的友谊地久天长，又或是大家都熟悉的《泰坦尼克号》里的主题曲。而作为中国香港地区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呢，这首歌充分展现了古典风的特色，音乐一开始就会让人想起小倩的一袭白衣，走过的坎坷，经历的不幸，都在张国荣的歌声中表现了出来，我们似乎又看见了小倩的深情回眸和泪眼。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9，我是你们的爱音乐 DJ 银奇，继续分享好音乐。所有的厌倦都是因为停止了成长，而最可怕的不是厌倦，是渐渐把厌倦当成习惯，还理所当然。生活原本不是这样的，不去的从来都不是生活，而是取悦我们自己。一旦你看世界的角度温柔了，世界也就温柔了。经典99，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其实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美好的多，加油。 喜欢你，也别伤心。

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才想珍惜，

他溜达他悠，他悠我悠，亲儿一个嘿嘿嘿，亲儿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溜啊溜的他溜，他溜我溜，亲儿一个嘿嘿嘿。溜啊溜的他溜，他溜我溜，亲儿一个嘿嘿嘿。溜啊溜的他溜，他溜我溜，亲儿一个嘿嘿嘿。 想了脚步，你我自己